我真的愿意让你这样把我忘记，最好你的心再也不会想起。我真的可以在寂寞的心里，让自己躲在黑夜里不哭泣。我真的相信再也不会有人像你占据我的心，不留一点空隙。可以放弃所有回忆，却不能够把我最深爱的你一笔抹去，不留下痕迹。可以把你藏在心底，就让所有的感觉停在这里，在我心里，在我的回忆里，真的可以。我真的可以在寂寞的心里，让自己躲在黑夜里不哭泣。我真的相信再也不会有人像你占据我的心，不留一点空隙。可以放弃所有回忆，却不能够把我最深爱的你一笔抹去，不留下痕迹。可以把你藏在心底，就让所有的感觉停在这里，在我心里，在我的回忆里，真的可以。可以放弃所有回忆，却不能够把我